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方志恒。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小丽。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高调司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咁好啦，唉，就我哋讲下一个更加闷嘅话题，即係挑战下大家嘅耐性先，真係。咁就係讲呢个工作，呢、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咁呢就其实我哋今日想讲呢，即係我或者即係原本我想同阿教授讲啦，今日都讲咗少少，但係就冇乜点样去详细去讲啦。咁就其实呢我哋主要就係想讲佢关于个嗰个叫做係房屋，即係呢個房地產長效機制嘅問題。咁呢個房地產長效機制呢，其中有一個我哋比較陌生嘅一個 term 呢，就叫做係因為叫做係呢一個叫做係購置並舉，或者叫購置平權。唔係購置平權。咁其實係講咩呢？其實就係話，其實本身購置平權呢件事呢，其實就係源於呢一個廣州。咁就嗱，你我都见到即係北京就喺度驱逐呢个低端人口嘛。 係呀係呀。 点解要驱逐低端人口呢？其实同呢个购置平权呢，其实係可能係係做緊同一件事。咁今次嘅呢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其实亦都讲就係话亦都重申返呢个蔡奇係冇做错到嘅。咁主要就係讲返呢个京津冀呢，其实係完善，係帮助呢个北京同埋呢个通州就完善呢、這个首都功能啦，係咪将一啲非首都功能嘅人口呢就要排除出去，即係咁其实呢， 即係广州低于端人口就冇错， 个政策係一样， 係係 咁，所以之前你见到蔡奇走出嚟讲啊，就係话啊，我哋呢，我哋其实係都仲需要一啲叫外来人口嘅，係咪我哋呢係要即係、就是、要人性化，係咪我哋係亦都会帮你搵工作，係咪讲呢啲咁嘅嘢，其实嗰啲就全部都系门面说话啦。咁当然呢系大话啦，其实系。咁就咁但系购置平权系啲咩嚟嘅呢？咁其实主要系呢几年前就喺呢个广州。咁广州其实亦都系好多外来人口㗎嘛。係咪咁即系租唔系呢个系啦，租購置平權，咁你好多外來人口㗎嘛，咁好多外來人口呢，咁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可能喺廣州就長住啦，亦都係佢自己又可能即係去叫做做生意啦，係咪咁其實佢哋嗰啲即係人口係長居喺度，咁但係問題係啦，租屋佢哋主要係租屋，買唔起廣州嘅人口，但係租屋咁佢亦都係即係係呢一個廣州其實融入咗其實成個廣州嗰、那個經濟一部分。但係只不過佢哋係買唔起樓咁解。咁因為其實呢就大陸一北上廣嘅城市呢，其實就當然其實嗰、那個即係置業嗰個壓力係好大啦，係咪咁係好難啦，係咪咁但係呢就嗰啲人咁你要即係你如果喺嗰度生仔啊，或者係要谋取其他福利啊，其实係好困难。因为你冇当地嗰、那个户口问题嘛，係咪咁如果冇当地户口嘅话，喂咁你点搞啊，咁其实嗰、那个生活成本好贵喎，你留唔住人才喎，其实係。係咪咁你嗰个好难搞喎，咁所以点搞呢，咁起码就喺教育上面啦，教育就比较可能易搞啲啦，嗰、那个就係、是。咁嗰个就係、是、原本就係话啦，啊即係咁可唔可以俾呢一班呢有能力喺广州长居嘅一啲市民呢，俾佢哋嘅子女係有一个教育福利呢，咁、样。咁 嗰陣時其實係講，咁啊所以嗰陣時就係、是、叫做係俾咗佢哋做啦，租購平權，租購平權，咁啊叫做係研究話俾佢哋去即係俾埋呢個教育福利佢哋喺度啦，咁啊留住呢啲人才。 嗯，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啦，你唔可以，因為其實你見到廣州咧，你雖然你話租得起嗰啲樓人多，咁但係問題就係有好多劏房噶嘛。 嗯， 咁劏房你當唔當佢哋係即係一個恆常租，即係租樓嘅市民一部分咧？ 係係。 如果你將佢哋所有嘅公民權利都俾埋佢哋嘅話咧，即係呢個教育啊，或者醫療啊等等嘅福利都俾埋佢哋嘅話咧，咁就對廣州形成咗一個好沉重嘅壓力喎。 嗯， 係嘛？ 係係。 咁所以我哋係要將即係呢一個咧，即係非户籍嘅外來人口，咁我哋要分階等啦。 嗯， 咁啊，將嗰啲比較低端啲嘅 人口 比較多啲嘅人咧，就要驅逐出去。 係係。 咁我哋咧就留住翻一啲咧，其實係比較高端嘅人才。 嗯。 咁起碼喺嗰、那個福利上面嚟講咧，就唔會形成一個咁大嘅壓力。 嗯。 咁所以點解你話嗰、那個叫做係非户籍與户籍嘅居民咧？其實就要做一個平權啦，咁就要首先你要篩走一班人， 嗯， 係啦。咁但問題就係話，喂，如果係咁樣嘅話，你不如解決咗嗰個咩户籍問題去啦， 係係係， 係嘛？嗰、個先至係你最長遠嘅問題啊嘛，係嘛？咁而你北京佢而家佢都係依然佢要做呢樣嘢，佢唔會去轉嘅。咁亦都佢個國策亦都咁同你講咧，就係、是、話我哋發展呢個農村城市啦， 嗯、 要提高一啲即係一啲郊區啊，依二三線嘅城市嘅收入啦，令到呢啲人咧就其實佢哋唔需要去北上廣呢啲城市咧。其實佢哋都可以即係留得住佢哋自己的鄉下， 嗯， 咁就變咗就係話呢啲即係所謂低端人口咧，就唔會湧入去呢啲大城市。係係。咁但係執行起上嚟當然好大爭議啦。咁我哋亦都講，喂，其實根本上係完全漠視人權啦。而你北京咁樣做，其實係好忘本啦。 係係 係嘛？因為其實佢哋自己本身，你就係講啊。你而家你講網購咁犀利都好，喂，你都係靠咁大部分嘅低端人口貢獻佢哋自己嗰個咁平價嘅一個勞動力，你先至可以撐得住，哇！咁快速、咁有效嘅即係嗰個物流個系統啫嘛， 係啊係啊， 係嘛？如果唔係嘅話，喂，我哋而家見到喂淘寶好多來自 雙十一啊、雙十二嗰啲， 邊有咁快啊啲嘢？你嚟緊即係你最近嘅雙十二啊，就係、是、正正就係因為低端人口嘅問題啊，即係呢個驅趕低端人口之後，北京嘅物流亦都係大大咁減 速，係因為貨運業係首當其衝嘅都係。 係啊，係 啊， 咁、啊、而你即係嗰個問題就係咁樣樣啦，我哋都講到呢度啦，咁樣樣。咁啊，其實今日揾到阿希上嚟啦，我哋都想講下一啲即係即係最近嚇阿楊明章啊，嚇呢一個啦，就叫做係即係我哋嘅主教啦，楊明章啦，佢就話啦，啊，即係臨近年尾啦，咁其實佢都即係講下一啲説話啦。 聖誕文告嗰啲係咪？ 聖誕文告算唔算咧？咁啊，即係佢就喺度講啦，即係主要係針對年輕人講嘅，就係話啦，啊，而家啲港青咧組建家庭就非常之困難咁樣樣，咁佢又發。佢今次系发表呢个新呢、這个圣诞贺词，咁啊主要系着墨喺家庭上面，佢就话啦，佢深深体会到啊，而家香港成立家庭咧，对于年轻一代人嚟讲咧，就需要付出何等嘅勇气同埋慷慨。慷慨喎、啊，大佬，即系我唔明点解慷慨咧、啊？咁啊，面对几大 生个细路要400万啩？你 吓咁啊，要面对几大嘅挑战，先至可以感谢迎接主作客喺佢哋家中。系啦，咁啊，咁佢亦都咁讲到就系话，家庭咧系人们咧系留到世上里面第一所学校嘅，咁啊人之所以能够信守承诺啊，肩负重任啊，主要系嚟自家庭嘅教育啊，咁啊即系我谂。其實佢之後嗰啲巴拉巴拉，全部都係即係一啲嗰啲咩真理價值啊、生命啊呢咁嘅嘢，其實都係濫掉啦。但係主要嗰樣嘢就係、是，你作為一個主教嚟講咧，佢開始貼地啲，係佢講一啲咧，就係話佢開始認識到咧，就係話作為年輕人咧，嗰、那個基本矛盾嘅問題。 嗯， 其實呢、這個我覺得係 回應咗而家嗰個年輕人咧嗰種叫做係末日心態咧。 嗯， 即係我覺得嗰個末日意識係越嚟越重。點解咁講咧？喂，其實我可能我活埋我呢一代咧，我就斷代啦。 係係。 結婚生仔唔敢。 嗯。 嚇、啊！甚至乎咧，我去到我自己退休生活咧，都可能成移民，因為。我之前我之前即係做節目講過，其實年輕人係冇乜冇乜權利去提去講未來嘅，即係你唔好話你即係所以點解我聽到有時即係嗰啲你狗官成日話即係投資未來啊嗰啲咩即係阿陳茂波啊呢各任歷任財政司司長啊包括阿薯片在內啦，一講咩投資未來咧，我都好驚火滾嘅，因為其實咧八九十後咧係保住現在都唔得， 其實 好困難。 即係 你仲講咩投資未來？ 係啊係啊，即係例如係我哋呢一代咧，即係我依家會面對嘅壓力啦。例如我假設我有女朋友啦，咁我買唔買樓好咧？咁如果我買樓嘅話，咁其實即係話我又係要花半身人嘅時間去供樓啦。咁我花半身人嘅時間供樓嘅時候，其實我係冇得儲錢去計劃我退休生活嘅喎。因為我收入一大部分都去咗供樓啊嘛，同埋我日常嘅生活啊嘛。係嘛？咁如果佢唔供樓嘅時候，咁即係例如我呢啲即係都叫做大學生、大學畢業嘅時候，其實對於我嚟講，其實都會係一種壓力嘅。就算我當我真係抵受得住唔供樓嘅嗰種嘅壓力之外，我都仲要俾租金喎。你唔供樓，你就要俾租金。咁你租金如果你佔咗你日常生活嘅某一個百分比嘅時候，咁同樣道理就又你亦都係儲唔到錢啦。咁你儲唔到錢嘅時候，你有啲咩未來可以講呢？因為以前嗰代呢，即係你係可以呢買完樓之後，你仲有一啲嘅時間去儲錢，你仲有多餘錢去可以儲起嘅。咁但係我哋呢好老實講，真係我依家其實我依家大學生都好難儲錢啦。出咗嚟做嘢之後可以點樣儲錢呢？或者可以儲得夠錢嘅，咁但係儲到夠錢會唔會去咗叫買樓啊或者旅行呢已經冇曬啦。咁所以 你可能你會見到呢，即係我諗亦都可能會有好多，即係我唔係話可能啦，其實我哋聽到成日好多啲即係長輩啦喺度話啦，嘿，你啲後生仔成日去旅行，成日有 iPhone 就換啦。即係 但係 你根本就唔諗下未來嘅， 但 係、這個、你都唔諗住儲錢去買樓嘅。即係包括阿劉榮偉嗰啲啦，係嘛？去小次日本啦，係嘛？其實我同你講，其實而家分分鐘翻大陸咧，仲貴過去日本。 係啊係啊！我早幾日咧睇過啲台灣嘅機票咧，其實咧，如果你喺旺季去嘅話，2000幾蚊一張來回。咁我想再提多一樣嘢，即係有啲人話，即係例如啲後生仔幾年就唔好話幾年啦，一年換一部電話。但係其實呢個講法都係唔係好公道嘅地方，就係咧好老實講，就係依家電話咧，第一就係真係好貴，二嚟咧就係真係好易壞。咁你用呢一個標準，即係例如你話你以前嘅電話，你幾千蚊係可以用到六七年，但係問題就係我哋依家嘅電話可能都真係幾千蚊，咁可能個物價又唔同啦。咁但係依家電話嘅壽命兩年到已經係好多啊！我上一部電話用咗一年半就壞咗啦。我哋呢一代喺香港裏面咁樣嘅生活嘅模式，個物價指數嘅時候，同上一代係完全唔同嘅時候，又點能夠直接咁樣去比呢？我會咁問咯。 即係我首先打破一個迷思啦，你唔買 iPhone 呢，你係都係遠遠不及買一層樓嘅。你嗰個機會成本呢，唔係可以即係置換到嘅。即係你唔買 iPhone， 你就算你一年啊，你年年買部 iPhone 幾多錢啊？一年買部 iPhone 幾多錢啊？即 係 你就算你講呢個 iPhone 十啦，係嘛？我唔好買唔 iPhone 十啦，八千蚊啦，係嘛？八千蚊都買到你 iPhone 十嘅，你喺二手市場買都係。咁你即係作當中間價八千蚊啦。一年你儲八千蚊，你買唔買到層樓啊？係咪先？第二就係話我計埋你去旅行咧，一年我去少兩次日本。我當每一次我去都要10000蚊，係嘛？我兩次日本，我加埋一部 iPhone， 30000蚊啊！我每年儲30000蚊，可唔可以去到？可唔可以買到樓啊？我買唔到喎，大佬！你而家嘅首期，你講首期啊， 喂，你係講100萬其實係。 我諗就算 你係做唔到首期， 就算係一啲好細少少單位都要60多萬。啊、即是一些不是旺區的了，已經不是旺區。 不是，所以為什麼你說你說年輕人消費似乎很勁很強勁，是吧，甚至乎撐得起呢香港的 GDP， 是吧，但是問題就是說這種消費是什麼消費呢？這是末日消費來、正正就是因為我們意識到自己沒有將來，我們今日的慳錢是換不到我們未來一層樓，那我們就放任消費咯，是吧，因为这个是绝望的，这个是绝望的启示来的。是吧，即是包括我其实我觉得即是你就算其实我都觉得现在有越来越多呢，其实不是所有老屎忽呢其实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其实是。即是包括施永青讲的这么扑街呢，有时讲的风凉话呢，我觉得他都隐隐地会觉得其实是有问题在这里。即係譬如你話，咁施永青佢上個月咁啊寫一篇文，話點解而家咁多學生都抑鬱啊？係嘛？而家有7個學生就一個抑鬱咯，係咪先？咁而家佢最近就寫一篇文，即係亦都係非常之有爭議性噶啦。咁我哋 cut 張圖嚟睇下啦，大佬，係嘛？ 跳崖揾出路。 咁啊，佢話即係叫啲港青跳崖揾出路啊嘛。咁啊，咁點解咁講啦？嗱，其實佢就佢話即係因為其實你而家啲後生仔係咪好慘喎，係咪即係似乎睇唔到自己嘅未來喎，咁但係呢即係如果呢，因為佢自己就話以前好似睇過本書係咪，或者睇過唔係一首新詩叫瀑布啦，咁就係勉勵一啲年青人呢即係走自己嘅路，如果你覺得走投無路嘅時候呢，喺高高嘅懸崖上面睇下你敢唔敢衝前一跳㗎咋，如果跳出去呢路就会出现㗎啦。咁佢就将呢啲年青人呢就比喻为即係嗰啲瀑布上面嘅水，咪佢哋咁勇去闯落去呢个悬崖里面，哇、原来前面有一条路㗎其实係。咁年青人呢就其实係即係呢水啦。咁但係亦都我见到有啲网上啲人有蛙虎啦，就係话啦，喂亦都有个古仔喎，有个狮子呢就叫即系喺树上面唔知咩动物啦，就话喂你跳落嚟，跳落嚟有希望，咁跳落嚟嘅希望就系我嗒咗你一啖，系嘛？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你话讲绝望嘅气氛咧，系越嚟越浓重嘅，尤其系最近呢一个大学线啦，即系呢个大学线系嘛？就系、我见到呢、一个。等先啊，我睇翻先。 其实唔知系大学线啊，即系我自己读教育，其实教育界或者我哋教育大学嘅学生都系好绝望嘅。即系我哋出到嚟，我哋见到我哋香港嘅教职，其实就增多足少。咁我哋啲人就系要喺学校唔同嘅学校里面竞争。我哋都唔知道我哋会唔会有一份嘅长约，会唔会？可能請咗我哋7年8年都係合約制，咁然之後有一日話我不獲續約啦，咁我踢你走呢，其實呢種都係一種絕望嚟 嘅。係啦，我 cut 過嚟畫面先，睇下你份呢個報道先。大學生退學7年增86%啊，港大重災區喎，發生咩事呢？咁就即係呢個大學線月刊啦，中大大學線月刊啦，咁就最近做咗調查啦，就話7年間咧學生嘅學士學生嘅退學人數咧就劇增到去86%啊。咁其中有一個即係港島花即係港隊嘅花式跳繩嘅運動員啊，張柏雄啊，咁佢就即係為咗即係叫做係創業教跳繩咧，就放棄自己嘅港大學位。其實好似話佢本身係讀到 final year 佢都要放棄嘅，都唔知佢係因為佢要創業啦咁樣樣。咁但係佢雖然你話你都唔係好理解點解佢會咁樣做，咁但係咧。即係唔係話佢淨係一個個別例子，其實呢個係有增加嘅趨勢啊！即係你話放棄學位啊、退學啊咁樣，咁佢就話啦，咁呢一個咧就2009至2010年間咧，其實係7年前啦。咁你話退學嘅大學生咧，只係得671名，去到最近嘅一年係激增到1251，即係差唔多咧係。 大幅升至一倍。 因为仲有啲 case 佢，我唔知佢有冇计到嘅，就係呢有啲本身读緊咁就转去第二啲科，咁佢用退学嘅形式转呢，咁我唔知佢会有冇计到呢条数。 哦，退学嘅形式嗰啲叫 program transfer。 唔係佢特登佢係重新用一个新嘅形式 in 落去，唔係用 program transfer。我唔知佢有咁计到，但係都係有啲咁样。我唔知有冇计到数。 咁就我唔知啦，咁就如果你讲呢个呢，咁因为其实佢今次公布嗰个计算方法呢，佢就冇讲呢样嘢。咁但係主要就係讲即係呢啲年轻人呢，即係呢啲咁嘅大学生呢，主要係因为追梦呀。 係 咪一系就係、創業啦，一系就係、佢自己有自己嘅理想去做啦。咁多数都係咁嘅原因啦。咁但係点解你话而家啲大学生啊，即係其实佢亦都有啲人去即係去 warn 嘅，即係譬如你话有一位社工学系嘅副教授啊，陶兆明嘅，就係话啦，喂，你而家咁样叫做放弃学位呢，其实都有风险㗎。因为呢，即係你将来如果你话自己去搵嘢做嘅时候呢，突然间无端端辍学呢，就会系俾人哋质疑你啦，变成你一个叫求职污点啦，咁样。咁我相信其实你话中途辍学嘅人呢，多数都唔会系求职嘅人嚟嘅，其实系。多数都系因为自己系已经系创咗业啊，有自己嘅事业啊，先敢于去辍学嘅。 有几个可能啦，可能即系有自己嘅事业，咁完之后事业失败，咁可能要辍学咯。咁又或者佢当初只系想追梦，咁啊追完梦之后，咁佢可能要去想。可能發覺打工會更加好。 而你話冇錢交學費，香港係冇，唔係你話冇錢交學費，香港係冇所謂冇錢交學費嘅事。係 香港唔會嘅，因為香港 因為佢 係 借都可以借俾你。係 啊，借都俾借俾你。 係啊，你有 loan means 你如果你話呢個入息審查嘅叫做係貸款低息貸款做唔到，咪你都有 loan means test 噶嘛？係嘛？即係你都有嗰個非入息審查啊嘛。但係嗰個利率都唔係好貴嘅，其實都係五六 點零 啫嘛。 一釐幾啫，其實 係啊。咁所以点解喂即係呢啲所谓大学生会系宁愿放弃自己嘅大学位呢，其实我哋即係唔使常识都估到呢，其实系。喂你諗下。你大学毕业生你毕咗业出嚟有几多钱啦、 啊。呢个系 纯粹系以最公理嘅计算学位。你毕到业出嚟都萬二蚊。喂但你喺街市卖菜嗰个又萬二蚊。你做饺子嘅。嗰、那個又係萬幾蚊，做洗碗都萬四蚊嘅。 我好老實講就係、是，我依家做 production， 如果我一個月開足工嘅話，我係可以去到二萬蚊。 嚇、 啊，二萬幾啊？如果我即係我係做一啲炒散啦、 啊， 我話我每一個我一個月裏邊，如果我開足工嘅話，我都可以去到二萬。 嚇、 啊！咁當然我即係如果對比翻我依家個學位，即係點解我仍然會繼續，就係因為我係真係想教書啊嘛。咁喺大學個環境有啲嘅學生，如果佢去揾到佢嘅理想，咁喂，咁你對比喺現實上面，原來我畢咗業之後都係得萬二蚊嘅話，咁我梗係出去做我想做嘅嘢啦。 嗯，係啊，所以其實你而家大家都會學得係比較係現實啲啊嘛。 係啊，係啊。 喂，既然你話大學位都係唔 guarantee 你自己嗰、那個出到嚟嘅薪酬係幾多嘅話，咁如果我真係揾到一份即係咁好嘅工，係咪我揾到自己事業，其實講真啦，當僱你香港嘅僱主其實係非常之即係現實嘅，就係你無論你係咩沙子都好，只有做到同埋做唔到嘅分別，係嘛？我哋早幾年見到一個中大碩士。喂，大佬求職幾廿次， 二百幾次啊，好似 二百幾次，最後尾去咗呢一個亞蘭中心嗰邊派傳單啊嘛， 係啊， 嗰條友係，咁就係因為佢自己柒咯，係、 啊， 喂，香港嘅僱主唔係迷信沙子㗎，係、 啊， 係嘛，喂，亦都其實話俾我哋聽，其實呢個啟示話俾你聽，其實香港嗰個社會階梯咧。其實已經崩潰咗嚟就 係，即係以前啊諗住係透過讀書向上游啊嘛，咁但係依家會見到有時有可能就係做地盤嗰個都高人工過你， 根本就係、 是、 所以你而家你有一個一技之長啊，一技旁身啊，其實你而家根本就係讀 Ivy 都好過讀大學，係 啊 係 啊， 係嘛？即係你起碼嗰樣嘢咧，你喺你自己職業上面裏面係運用到，係可以即係實踐到嘛。但係你話，唉，講真，你做你其實坦白講啊，你 Ivy 讀水電啊， 都好過中大讀哲學啦，或者中大讀神學啦。 中大讀神學 OK 啲嘅 ，A 餐同 B 餐係嘛？ 唔係中大讀神學 OK 嘅， 咁咪讀哲學啦，或者讀物理啦。喂，物理仲撲街，你而家你廣大都話殺科添，冚家產。或者你人類學咧，好極端啲講到係，你 Ivy 讀水電工好啊，定還是係呢一個？我俾到廣大你讀人類學啦。 除非一樣嘢，即係做翻最後一樣嘢，就係你諗住考政府工咯。 係啊， 即係諗住考警察、入境、海關、消防、AO。 咁但係嗰啲係增多足少嘛，有數得計啊嘛，其實係，係嘛？即係當我哋見到啊，即係而家連立法會議員啊都買唔起樓嘅時候，咁我哋覺得即係而家你嗰一張沙紙係啲咩咧？係咪？喂，遠不如啊！自己有一技傍身更加實際啦，更加現實啦，係咪先？即係我你其實早幾年咧，你唔係話香港噶啦，其實係早好似唔知舊年開始咧，大陸咧已經係好多即係叫做係農民工咧，都唔會話盲目供自己咧嗰、那個仔咧走去讀呢啲大學噶啦，其實係因為第一即係成街都係 係啊， 而第二就係話其實你喺僱主嘅角度。永遠就係覺得你即係做唔做到份工先請你，係遠多於係迷信嘅大學學位。因為其實你就算係大，你就即係你只要係大公司咧，或者係一啲 HR 咧，佢哋嗰個bureaucracy 咧，佢要充斥佢自己嗰、那個即係嗰個人力啊，嗰、那個 profile 咧，佢先至會做呢啲。但係一般都唔會嘅嘛，其實一般即係睇你做唔做到嘅啫。其實係咁，所以我覺得就就是香港的社會階梯崩潰了，其實 是即是不能夠單純透過教育咯，我知道說 是的，即是或者這樣說，你現在擺錢，你與其你擺錢，你擺這麼多在大學上面，然後呢，其實說真的，我自己成大生都這樣說，喂，你擺錢下去那些學校，喂，原來那些全部極多數的資源呢，真的是谷他自己排名的，都不挑你呢，自己的畢業生啊不都要出嚟揾啲咩做工做啊？即係嗰啲乜嘢？咁你不如如果你話擺錢落教育啊，你真係搞好個基礎教育啦。 係 你唔好搞到即係哇！你嗰啲家長咪覺得成日你都喺度即係變嚟變去，就係搞啲行政工作啊，咪搞呢搞落又搞國民教育啊，嗰啲唔等使嘅嘢啦。 即係我自己曾經喺學校裏面即係實習過，其實我會好清楚，就係老師教得太多學生，或者要處理太多嘅行政工作同教學冇關嘅工作嘅時候呢，真係比較難去關心學生，比較難去跟進呢唔同學生個學習進度嘅。所以如果政府係要俾資源嘅話，唔該你真係俾多少少資源去俾唔同學校，等學校第一就係減低嗰個老師要上個堂數，有啲老師係上三十幾堂係即係你呢堂上完之後，你下一堂你都仲未有時間改補，你就要上下一堂啦。 嗯， 我實習嘅時候有一個好處就係我上啲堂少嘅時候，咁我都仲可以有啲學生欠交好功課嗰陣時候，追佢交功課。如果有啲學生即係唔識做功課，都可以同我一齊做。咁但係一個嘅在職老師，如果你真係堂數多嘅時候，就未必真係個個學生都可以咁樣咁關顧嘅時候，其實係咪可以放多啲資源喺呢一個嘅中小學教育裏面呢？ 咁好啦，咁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咁悶啦，大家都即係捱到咁耐啦，即係都多謝各位啦，係咪，即係多謝所有在線嘅網友啦，咁希望大家即係踴躍啲參與呢個網聚，咁希望就1月7號就見到各位。咁頭先漏咗講嘅就係7點至11點嘅，咁我哋夜晚7點至11點呢段時間，希望大家呢就踴躍參與，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